爱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即将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都是在我们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的，也都是听友和网友发送的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相关问题。那么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一位男士问到了问题哈，他说他现在遭到了这个威胁，这个威胁呢已经可能会危及到他的婚姻、家庭和他的工作哈。他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自己最近非常的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大概是在2个月前，有一次呢，他说自己是因为那段时间和妻子吵了几架，自己也觉得啊，这个婚姻啊怎么那么没有意思啊。他说自己呢就这个在网上用手机软件注册了一下，这个下载了一个手机软件哈，他说自己呢就去找了可以和自己有这种一夜关系的女生。他说那么找了2次，他说第一次挺顺利的呀，他说第二次呢，那个女孩子他说这个可能是趁自己不注意的时候翻了自己的手包，然后把手包里边的这个自己的工作证啊拍了照片，而且呢那个女孩子还留下了两个人对话的证据截图，还留下了这个他走进这个那个女孩子和他一起订的这个酒店房间的照片。他说现在呢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女孩子从他的这个工作证中啊知道他是一个挺正规的单位哈。他说这个女孩子呢现在就开始问他要钱，他说呢每次要的也不多，500-800这样要，已经要了好几次了。而且呢这个女孩子说你得听我的吧，开着玩笑说哈，这女孩子说你要不听我的话，那我要把你的这些事情告诉你的单位啊，或者是告诉你的老婆，你是不是就特别的被动啊。他说啊是这样，他说你们不知道我的单位啊是一个极为正规的单位，周围的人都非常正统，要是单位知道我有这事儿，那我在这个单位真的就待不下去了。他说我老婆这个人呢也是一个有点小脾气的人，我老婆要是知道我做了这个事儿啊，我老婆也不会跟我再过下去了。他说那么我现在天天都头疼，我天天怕手机的微信响，那微信一响我就怕是那个女孩子给我发的微信，我也不敢拉黑她。你说我拉黑他吧，他要真是把我工作证的照片啊，把我走进那个酒店房间的照片啊，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照片啊，他说那要是真的发给我老婆啊，或者是发到我单位去怎么办。 当然，他现在没有我老婆的联系方式，可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这么有心机，她一定会找到我老婆是谁的，她都能找到我单位。所以呢，哎呀，我现在每天睡不着觉，头发都掉了好多好多了，我就在想这事儿我怎么办啊？你说，你们要是告诉我说告诉老婆，这个可能就离婚了；你们要说这个在单位里承认错误，那也是万万不可能的。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你们要说让我去报案，那我不就暴露我自己了吗？就五百八百，他也不多要，他要真多要了，我还真好办。我大不了我就跟他说我报案，我留下他威胁我的这些话。可是他每次也不多要啊，他就是说，哎呀，现在想买一双鞋，运动鞋，你给我五百块钱吧。下一次说，哎呀，我看中了一个粉盒，你给我买吧。就是这样的，我现在该怎么办？韩老师，怎么办啊？ 所以这样的，所以任何东西都是有代价的，尤其是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话，代价就更大。 嗯， 他是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其实在我们咨询当中，我们经常这样说，大家遇到了生活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困扰，这困扰的解决一定有一些高效的方式，正确高效的。那凡是你解决的方法是错的，那可能接下来的结果就会更糟糕。 嗯， 那么他的也是这样。 嗯 啊，那么他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我虽然咱们不是法律界的人，但我觉得从咱们常识上来看，已经遇到这种情况了，那第一个选择那就是报警啊。 嗯， 是不是？你做了，就你既然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趁着这个时候还没有错得更大，那你现在就要报警啊！报警，那女孩子不管她你，敲诈你多少钱，那就是敲诈。我们说，虽然她。那么这个人还可能心存侥幸，就这女孩突然有一天向他索要几十万或者更多的钱，然后好，我把这里拿出来我就报警，然后可以把你绳之以法。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一贯以来的这种侥幸的心理。 嗯， 他一开始做那个事情的时候，去约这个一夜的这种亲密关系的，他实际上就在犯错。他现在又在这个走这样一条路，就觉得在等。 嗯 啊，等这女孩万一她有一天狮子大开口问我要的多了，好了，我就有证据了，然后我就可以把对方呢置于被动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她如果这样等的话，可能她会错得更远。 嗯， 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说趁着这个事情，我们说那些糟糕的事情是越解决的越早，后来的结果就越好。至少说它的影响，它的恶劣的影响就会越小。 嗯， 但如果你要把它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咱从他的一个方向说，他担心的妻子知道， 嗯， 好了，你现在可能跟这女孩子可能才保持了两三个月的联系，好了，这女孩子一直人家小打小闹的，问你要一百二百三百四百的，这样要他三年呢， 嗯， 好了，你妻子知道原来你跟这女孩已经保持三年关系了，那你想想你妻子怎么想。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趁早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最简便的方式呢就是报警。因为对那一方，对那个女孩子来讲，她已经是在敲诈勒索了啊。尽管这俩人一开始我们不能去做任何不知道怎么去评论，但是我觉得这女孩子现在的行为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问题了。 嗯， 她已经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了。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采取一种正确的做法。 嗯， 不要再错下去。 对，有一些人在网络中遇到了这个骗子，他们就是这样。嗯，他们骗也不多骗。 对， 他每次就问您要个五百、三百、八百的，可能也就是这样的哈。这个我想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要说，这就是一个报应哈。真的， 一个是报，另外就是说，就像你之前你也说到过，这实际上是个现在一个比较新兴的骗局。 嗯， 就像这个索要红包一样，他不要太多，但是你像这个女孩子，我推测很可能，比如说她约了十个人、二十个人、三十个人，可能更多的人，那她的数目就不小了。是有这样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呢，不用去担心说，哎呀，他要的不多，然后怎么样？你也可能报了警之后，这女孩子她不仅仅是对你，她可能对 N 个人都是这样， 嗯， 那性质就又不一样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说，告诉他，事情呢，既然错下去，那不如早点结束， 嗯，还不如早一点做一个了断哈，否则自己这个精神上， 精神受折磨，自己再崩溃了，那就更划不来了。 嗯，这就是所谓自己做出的行为，自己确实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 至于说报警之后，这个事情会暴露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是不是妻子就由此会知道，单位又由此会知道， 嗯、 这个难说，我们并不知道哈。但是至少你在报警之后，由警方介入。对对方有一个处理的话，你的心会比现在清净很多。 对， 另外就是这样一次呢，也要接受教训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偷偷的去做一点坏事，这个的确是一件坏事，因为你背叛了你的伴侣， 对， 也背叛了你的婚姻哈、 嗯。 那么你会觉得偷偷的去做，可能没有人知道。 很多人犯这种错呢，都是觉得抱着这种投机的心理。就任何犯罪的人都觉得，哎，我这个时候没人知道， 嗯 啊，大家都不是光明正大的去犯的，都会觉得我只做了一次也 OK 了。但其实呢，人就是这样，人的心理就是这样，一旦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嗯， 他就觉得我第一次既然能够侥幸的就这么没有受到惩罚，那我第二次可能也不会， 嗯 啊，就可能这就像赌博一样，老觉得我下一次会赢。那下次真可能会赢的概率50%啊， 对， 他就可能接下去又去这样做， 对， 最后就越陷越深。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又是一位女士在诉说哈。这是结婚七年，他说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结婚七年可能婚姻内必出的问题了。孩子现在5岁，我先生2次出轨离婚提出了离婚，提出离婚的是我提的，他也就答应了。他对我说他觉得这个婚姻没有什么意义，也不想和他在一起了，也不想和我在一起了。可是看在孩子那么小的份上，我真的很犹豫，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还爱他，而且我真的觉得我害怕离婚以后的生活，离婚以后我会怎么样呢？离婚以后我一定要孩子，我要带着孩子的话，生活啊工作啊什么都会改变了，而且别人说起来我也是个离了婚的女人，过去别人说某个女人离婚了，我心里都会对那个女人有一些异样的看法，总是觉得要么是可怜，要么可能是离婚一定有什么错，有什么原因。现在我也要被离婚了，虽然这个离婚是我愤怒之下提出来的，但是我真的其实特别怕离婚，我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他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认知的问题，认知带来的烦恼。就是你对这个离婚这个女士很显然就是她对离婚这个词语再贴了一个标签。 嗯。 她自己也说到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去之后，现在标签又贴回来贴到自己身上来了。 嗯。 她原来是贴别人的，就像就离婚就是这样的人。然后现在这别人突然要贴到自己身上来受不了。 嗯。 我觉得这个原因还在于就是说这仅仅真的是她自己对于这个离婚的一种理解啊，而不是说整个社会的人都是这样想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一些陷入烦恼的人，他跳不出来的原因，他经常有这样一种思维，我们说叫以偏概全，他觉得我这样想的所有人都这样想， 嗯， 所以我这样想法是对的，或者我这个做法就根本就没法改变了，因为所有人都这样。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啊，我们说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大家又可以重新选择，如果那个人不合适的话重新做选择。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最重要的是改善他对于离婚的这个认知啊，有一种积极的一种看法。这样的话我觉得无论是离婚还是不离婚，至少他接下来他跟他丈夫这个相处的方式会改变啊，要不然他现在如果不离婚的话，他心里面我估计也不甘，就是你都出轨那么几次了，然后我在这好像当个怨妇，天天去报案证了，心里边也不痛快， 嗯， 是不是？就是离了，他们还有觉得呀，我成了一个离婚的女人，然后怎么着怎么着，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关键在于，他如果对离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理解之后呢，他整个内心的压力就会缓解。 嗯， 而且他也就会跟自己的丈夫呢，要么和解，要么分手，至少不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和解也是开始新生活，分手也可以理解为想开始一种新生活，至少不会背上这样一个包袱。 嗯， 所以我觉得他首先要接取的就是他对于离婚的这种负面的看法要改变。 在我们的节目中哈，韩老师，这个也经常有朋友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离婚以后的女人还能找到幸福吗？离婚以后的女人，她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心态，她怎么样去调整，她才可以再次遇到幸福呢？甚至在不久前，还有女士专门问过我们，说这个我40岁，我如果要离婚还带个孩子的话，是不是这个男人就不会再喜欢像我这个年龄的女人了？我们当然是给了否定的答案，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在我们周围，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再婚家庭的组建，人家过得都挺好。而且这个很多再婚家庭的组建，人家可能是半路夫妻，也可能都是这个离异以后再走到一起，也不乏带着孩子再嫁再娶的，有一些人就能经营得很好，就能过得很好。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心理学的另外一种现象，叫自我预言。什么叫自我预言呢？就它的原理就自我暗示，因为你已经对离婚有了一种负面的这种标签了，那你就觉得我将来我如果真的离了婚了，我一定是沿着这条路来走的，因为我看到了很多怎么怎么这样的案例。就像你刚才也说到了，那很多人家离了婚之后又重新组成家庭，或者说其他的原因组成了家庭，人家过得照样，没有说过的。要中国要统计的话，我想离婚的人家庭也不在少数。就像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在一个中学采访一样，让大家举下手，有多少人家庭是父母是离婚，结果举手举一大片。 嗯 啊，是吧？那我觉得这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出现什么问题，而是说这个时代赋予大家更多的选择，因为有的时候的确可能大家真的不合适。 嗯， 那分开了彼此都会解脱。 嗯啊，能不能带着孩子再碰到另外一个合适的男人，这个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离婚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选项，一个选择。 对， 在你的生活中，你重新回到了一个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后半生，是否要和别人度过，怎样和别人度过，和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度过，你这时候多了很多自主权。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想要一份什么样的生活，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离婚不见得都是坏处，一场离异那么你又不再是二十几岁择偶的那个年龄，此刻你对人，你对你想要的人，你对你想过的生活，你都有了更多的了解。 对， 如果你自己的心态够好，另外就是如果你知道找一个人，我们仅仅是找一个伴儿，而不是说把我们自己的幸福全都寄托在这个人身上。 对， 就找到这个人我就幸福了。 对， 找不到这个人我这后半辈子我就不幸福了。找到这个人我就有饭吃了，找不到这个人我就没饭吃了。如果是这个想法的话，那是很被动的。 对，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样一种严重的依赖心理的话，其实就你找到谁也不太会让幸福，是吧？如果你依赖那个人太重的话，那个人我觉得很累。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独立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可能更容易走出来。 嗯，好。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韩老师，下面是一位这个男生的问题哈，他想问一下关于他女朋友的一些情况。他说我想问哈，我的女朋友呢，我们俩认识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呢答应和我出去旅行，这个是我告诉他的，我们策划了一次周边城市的一个旅行，也就是用周末再搭上这个前面的一天，共三天的时间。 我策划的很好，也做了一些攻略。那么就在临出发的时候，他问我酒店是怎么订的，我告诉他我就订了一间房，他呢就不和我去了，而且现在不怎么搭理我了。当然在这之前我们确实没有过很亲密的关系，我以为他答应我出去旅行，可能他心里应该有了这样的准备了，我当然有我的目的，可是没想到为这个事情他就不理我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两人交往的时候呢，这个节奏不同步，他自己理解的就觉得我们俩已经啊，好像既然你已经同意跟我们俩一块去做一个旅行 ，OK， 那你肯他就推理说你也肯定愿意跟我住同样一个房间啊，但是不这女孩子她没有这样想，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她在订房间之前呢，她还没有尝试着去跟这女孩子去做一个暗示，连暗示性的沟通可能都没有， 您知道吗？ 就自作主张就这样做了。 对，韩老师，甚至有些女孩子还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拿这个事情来考验你，我看你订一间房还是订两间房。对吧？ 对， 你要是订了两间房，就说明你这个人啊不坏， 对 啊，你这个人是真心想和我谈恋爱的。 对， 你要是订了一间房呢，就说明啊你这个人太坏了。有一些女孩就这样想的哈。 对， 就说明你这个人不是真的想和我谈恋爱。你看你的目的，你的这个啊，你这份心已经 操的心不再旅游，不再去玩。 对对对对、啊，但是其实我想告诉女孩子们的是。有一些男孩子就像韩老师所说的那样，他就是跟你没有同步，他就是以为两个人已经到了可以亲密的出去旅行住一间房的程度了。这时候其实我也挺想告诉女孩子，如果你并不希望这样的话，别设这个小小的陷阱哈。我不是说这个男孩的女友就设了陷阱，而是真的会有一些女孩子是这样设陷阱的。我是觉得你应该提前告诉你的男朋友，你说我愿意和你出去旅行，但是我们就牵扯到和在外面过夜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的是酒店房间能订两间，因为我并不希望过早的和你太过亲密，可能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在我心里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你不妨把这个话先说在前面。 对。 是吧？ 对。要不然的话，就会接下来就是这个可能另外一种纠结，一方面觉得这个人不错， 嗯， 另外一方面觉得呀，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俩也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就可能纠结在这一层了。其实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层面没有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 嗯， 因为男女生的确在这个方面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得告诉对方我是怎么想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取得谅解之后。如果对方你给对方解释完了之后，对方仍然是之前那种态度，冷淡，不愿意跟你再交往了，那我觉得那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考验就没过， 嗯 啊，那就可能真的就啊结束了， 嗯，对，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你甚至都咨询了我们今夜思语时节目，你甚至都听到了这个韩老师对你的这样一番剖析，那么你可以把你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再告诉你的女朋友。你比如说你告诉她，你其实仅仅是想和她亲密，这个同时呢，你是希望你们的恋爱锦上添花，你很爱她，你也很愿意和她去更进一步更亲密的在一起，那么你并没有想到他是怎么样的一番想法，你可以去做一番解释，是吧？ 对 对，我们这儿也确实是要告诉女孩子们，男生和女生在恋爱中有些时候想的就是不一样。 对， 不见得男生说他开了一间酒店的房间，他想和你住一间酒店，就是他并不想和你谈恋爱，或者他不爱你，他只是抱有其他目的，不是这样的。 对，不仅仅如此。 对，不仅仅如此。 对，我觉得这里头就是男女生对这个节奏感完全不同。 嗯，所以如果因此就分手的话，有点可惜哈。 是。 希望的是女朋友是这个发着小脾气。 对。 嗯，还能哄。是吧？ 对， 坦诚的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去告诉对方。 对， 这样的话你们可能才有希望去复合。 对，如果对方实在谅解不了，那也没办法。 那也没有办法了哈。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韩三奇老师 心理咨询师韩三七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的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大家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可以这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就是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都可以留言。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九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 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二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一思之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那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答各位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咨询的这些情感问题。今夜思雨时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 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您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收听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都有这个节目的播出，您都可以参与进来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那这些听友的问题呢，都是大家发微信或者新浪微博给我留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用这样一些方式把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有一位呢，这个女孩子说哈，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在一起谈恋爱6年的时间了，我们是从大二开始谈恋爱的。他呢，家来自于一个小县城，他那儿的人吧，结婚都挺早的。而我呢，其实不太想那么早结婚，因为不结婚，我觉得挺自在，挺舒服。结了婚，我仿佛就觉得是另外一个生活状态了。我自己还读研，还想在工作中更有建树。男朋友呢对我挺好的，一直挺理解我的。那么他呢就一直顶住家里边催婚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在这个我们俩谈恋爱期间呢，他几乎很多事情都是听我的，所以我对他也特别的放心。他现在已经工作了，而且在工作当中有很好很好的表现，他就属于那种特别有人缘的人。记得在学校的时候，有很多女生都是暗恋他的，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我特别好。可是呢，现在我就觉得，他们单位的很多女同事，好像好多都愿意找他聊天，除了聊工作上的事情，还会聊工作之外的事情。现在我就会发现，以前我拿起他手机的时候啊，我看了也就看了，他从来不在意。我拿他的手机玩游戏没有关系，我们俩拍的照片在他的手机上更多一些，他从来不设密码，回来我想翻看就翻看了。也就是说，他从来都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躲藏。可是呢，最近我发现他开始删他的聊天记录，开始不太愿意让我动他的手机，动他的手机他就会不自在。那我就问他，以前呢我都可以随便看你手机，为什么现在就不让我看了呢？他对我说，是因为我有几次看到女同事找他，我就跟他生气，他怕我生气。我就想问你们一下，这事情有那么简单吗？就是因为怕我生气吗？我觉得他现在和以前不同了。 所以人的心里都是这样的，一旦怀疑对方有什么的时候， 那么对方的一切的表现都开始沿着自己的揣测的方向去想，因为猜就是这样，你去猜别人的时候呢，你完全是由自己的这个视角来去猜的，然后呢你有很多的猜疑，然后呢就会在他的蛛丝马迹和所有的表现当中，也许原来是很中性的表现，那么你就可能理解为他是在躲避你，或者在做了什么事儿，或者情感或者什么地方出轨了等等，可能会沿着这个方向去想。其实呢从他的描述里头呢，我觉得他的男朋友呢，第一呢在单位里面受欢迎，那这样的男孩子可能的确在单位里面受欢迎啊，那么有人的确会对他有想法啊，那么这个很难排除，但是他男朋友给他的解释已经非常清楚了，如果要不然他男朋友不会这样，如果他男朋友真的做了一些不忠的事情，他男朋友不至于说就是因为你有几次你看了你聊天之后你非常生气，我现在为了避免让你生气我就把他删了。这是男人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他觉得我跟你解释不清楚，解释不清楚的话呢，为了避免误会，那我就干脆先把这个删了。但他没有想到你删的这种行为本身又会招来这个女孩子的又一轮的这个猜疑。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可以跟自己的男朋友呢去深入的交流一下。第一呢交流就是说人家这个男孩子呢面临到家庭背景，家庭背后的那种压力可能催着他，因为工作了可能催着他要结婚啊，谈恋爱结婚等等这些。另外呢这女孩子呢有短期呢好像没有这种打算。像这样一种东西呢，我觉得都需要去沟通，比如说双方的父母。我不知道他谈了多少年，双方的父母在他们的事情是怎么看啊，有没有取得双方父母的谅解啊，比如这女孩子我想事业有成，或者我做出了一番事业之后我再怎么着，那么这样的话呢双方的父母对这个做法是不是谅解，如果不谅解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跟双方的父母去和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俩的相处的这个模式可能会改变，而不至于现在呢这女孩子一直在这猜疑，在这用着一个视角再去看。其实女孩子也看不清楚啊，因为这男孩已经上班之后他自然的他接触的这个人群就比大学要显得复杂一些，不是那么单一了啊。那么既然面临到这样一种状况，那女孩子不妨就是说把原来他们俩那种简单的那种模式现在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更复杂一些。其实我觉得他俩就是根本就没有谈未来。就未来怎么样去，比如说要结婚啊，或者谈恋爱谈多久，结婚怎么样去结，然后将来生活怎么去，各个方面的，我觉得他们对未来谈论的太少。就造成了他就觉得这男孩子随时可要离开他，因为他觉得男孩子他们家乡那么都是结婚挺早的啊，或者说他的家乡结婚都挺早，但他不想这样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要两个人开诚布公的把他拿出来，大家彼此都知道我大概是什么想法。这样说的话呢，我想不至于造成这个误会越来越多。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他们之间啊，好像这个女孩子一直是在一个优势上，就是男孩子虽然很有魅力哈，也有很多的女生过去就喜欢，现在你看很多女同事还都找这个优秀的男孩聊天哈，她的男友可能挺优秀的，但是这个女孩子呢更有优势，她一直觉得我男朋友什么都听我的。你看我说推迟婚期就推迟婚期，我说现在不想结婚就不想结婚，他会替我顶住这些压力的，而且这个他什么都听我的，我什么时间拿过他的手机就拿过来了，我什么时间想干嘛就干嘛了，就是我感觉到这个女孩子一直是蛮受宠的。 对，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当然是很多女孩都向往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恋爱关系当中你不能只有这样一个心气儿，是不是？ 对，只有一个方向， 是吧，韩老师？ 就这个男孩子的所有的做法都是围着你来转。那人也有疲劳的时候。等他转累了，他就可能会有一些心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不妨去真的是两个人坐下来，继续的去聊一聊。比如说你这男孩子，难道他没有压力吗？是不是？他肯定有压力的。比如人家男孩子这边父母可能催。男孩子会有压力的，那你不妨给男孩子谈谈这种压力，让他释放一下啊。然后呢你们俩再谈谈未来的具体的设想， 那我想这可能就会化解掉，要不然这个误会真的可能会越结越多。一方面这个男孩子说我没有跟人怎么样，这女孩子说你就跟人怎么样了，好嗨，你看女孩子也很生气，那男孩子被误会了也会很生气，到最后这个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可能两个人真的就是到了情绪都上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做出非理性的选择。 嗯，是不是韩老师也赞同在恋爱当中我们不能一味的只是别人迁就我们，也就是说只是那个我们觉得他爱我他就应该迁就我，那么一味的被迁就我们自己觉得很开心，因为什么事情都照我说的做啊，是吧，我想什么时候结婚就结婚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在恋爱关系中如果一味的是这样一个关系，这份恋爱关系不见得像你想的那么稳固。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还要迁就回去呢。 对，实际上就是妥协的原因，就妥协的意思是吧。 嗯， 直白一点理解就是相互的妥协。因为在现在的婚姻或者恋爱生活当中呢，其实说白了谁离开谁都能活下去。 嗯， 是不是。 嗯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一块呢，就因为相依为伴呢有好多单个人可能你体会不到的一些浪漫和快乐。所以既然如此的话呢，我们也需要去妥协一点，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小圈子。 嗯 那你不可能说让那个人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他的男朋友明明在单位里面很招人喜欢，然后让他好你摆下脸来你只跟我好，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屏蔽下去，这很难做到的。那他在那个单位怎么做人， 嗯， 是不是人家可能觉得我就跟你开心玩笑啊，你现在就开始躲着我等等，那可能弄得就是关系的没法相处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女孩子还是要跟她男朋友好好谈谈。 是的，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有一位男生哈，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当中说，我30岁，女朋友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和我吵架，总是喜欢把事儿啊放大。吵架的时候我首先心平气和跟她解释清楚，但是她都不听。本来呢也是想就事论事，希望解决问题和矛盾，可是越吵越激烈，然后翻旧账，言语攻击，咄咄逼人，2年中提分手不少于10次，每次我同意她分手我也是很决绝，因为我吵架之后真的受不了他这样。平时我们很甜蜜，但是吵架的时候就受不了。我是想和他结婚的，但是这样的他，我们俩真的能在一起吗？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问题了。吵架的时候两个人说分手分手，然后呢女孩子肯定，咱们之前我们也说到过，女孩子之所以频繁的提分手的原因，就因为他觉得这个男人不够重视他。 嗯 啊，靠这个方式呢来检验一下，如果你重视我，你一定不会同意的。结果他呢，实在气得受不了了，说分手，这对女孩子伤害更大。这女孩子看看，原来你不重视我，现在我一提分手，你就答应说分手，你就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你果然不重视我。 对 啊，那这个男生呢，可能在这儿的话，心绪也是接受不了的，是吧？我也是一气之下，当然分手的。并没有说呀真要分手，只不过是你这样太气我了，我用这样一种方式来遏制住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再要这样做我要真要分手了。 嗯， 好了，这就是恶性循环，就是两个人在这纠缠不清，一直闹在情绪当中。我觉得他们在一年当中提了不下14次分手，其实就是他们采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每一次吵架，我觉得这个男生呢，我给他出个小主意，就是说既然你们每一次吵都吵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那么这个男生呢总是觉得说啊就事论事，有的女孩子你就是她就不是那个事情的问题，她就是我为了发泄一下情绪宣泄一下情绪，跟那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啥关系的啊。比如你今天晚上回来晚了啊，你为什么回来晚了啊，你到哪去了，跟谁在吃饭，然后你怎么样说了很多，但男生听起来这好像都是事实啊，追问你今天活动的轨迹，到哪跟谁见面了，说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你给我一一的坦白过来。其实又不知道女孩子在这里头主要宣泄的是我对你不满，我对你生气了，我非常恼火了，宣泄这种情绪。如果你要对她的情绪做出反应的话，你不至于如此了。最简单的话就是说，我今天回来晚上你生气了， 嗯 啊，是吧？或者你来再不会说的话，上来拥抱一下，或者说再人家不让你拥抱呢，至少你会，或者说你女孩子吵你的话，你可以不吭声，或者说暂时离开这个房间，或者暂时离开这个地方，你扭头回去买一个这女孩子喜欢吃的小甜品之类的，再拿回来等等，其实都是一个缓和缓兵之计啊，不是说在这个时候你无理，你越无理取闹，我也越生气，然后就这样恶性循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在这要主动一点。 如果这个女孩子也的确是爱你的，你也能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女孩就是这样的，急闹发脾气吵架咄咄逼人，她可能真的是不会经营这份感情。 对， 就是她可能在感情当中，她用这样的方式觉得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诉求，但是她没有想过这样的表达方式会让对方很难受，很别扭哈。这个有一些女孩就是用这种吵架的方式，她以为这就是诉求撒娇，或者是这个把心里的那些话能说出来的方式哈。 对， 所以恋爱也是大家都需要学怎么相处，怎么谈恋爱。有相当一部分女孩子都跟她的女朋友一样，但是不见得这种女孩不爱自己的男朋友。 对， 可能是爱的。 对，这就是女生的一个常态的，或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一样。 嗯， 我闹一闹啊，我发现深夜情绪啊，发小脾气啊，等等这些。那这在女生看来，这有啥呀？ 嗯， 女生说出来这个时候的话呢，基本上都不是说真实的，尤其说出来我对你的看法等这些，完全是表达一种情绪，并不是事实上我不喜欢你了，我不想跟你在一块了。那如果真的不想跟你，早都两个人分了。 嗯， 我不愿意跟你在一块了，是不是？那还要天天要吵着，那原因就是因为，就还要有些情绪要给你，表达。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个女孩子可能觉得，你如果你能够包容我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是爱我的，你就是喜欢我的。 嗯。 尤其这男生要理解到，这女孩子之所以老是提分手，就内心没有安全感。 嗯。 这女孩子她安全感比较低，她需要在你这儿确认一下，但男孩子始终在这儿不去确认。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假如有一两次的确认的话，我觉得事情不会到这么糟糕的地步。 嗯，所以这时候啊，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要学习该怎么办。 对， 男孩子要学习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对女孩子的小脾气。 对， 女孩子要学习的是我们能不能不用小脾气来谈恋爱。 对 啊，或者我们少用小脾气，小脾气要发对地方，天天发这个小脾气，每次都谈分手，你问问你自己，人家真的要和你分手了，你受得了吗？是不是？追悔莫及，对不 对, 对？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对吧？真的，对方如果要说起分手来了，又觉得不行，我后悔，我不想和他分啊。 对。 而且女生真的有的时候想的挺可笑的，女生觉得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让我发发脾气有什么关系啊？ 对。 是吧？你要是够爱我的话，我发100遍脾气，你都会这个，把我追回来的，是不是？ 所以女孩子往往有很多的假设，就是说我去闹啊，我去这啊，我去那个。如果你要是爱我的话，你就会怎么样？这实际上完全就是自我的一种预言，自我的一种假设。然后呢，觉得我只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就是爱我的。如果你不那样做，那你就不是爱我。 嗯 啊，我说分手，你苦苦的拽着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千万别让我离开你过不下去啊！就是说这个反应我接受，如果不是这样的反应，我就觉得你也不爱我。 嗯， 其实呢，根本跟这个爱与不爱关系并不大。 嗯， 就大家现在只不过遇到了一些情绪，这个情绪的来源呢，不见得是来源于彼此，因为可能是来源于工作， 嗯， 可能来源于今天坐地铁跟一个人吵了架，拌了嘴。也可能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跟服务员或者跟谁有了磕碰。 对呀，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嗯， 但是大家现在一概忘了。 嗯， 现在就是这个人在我面前，所有的不愉快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嗯， 这样我觉得一旦也有这样的判断，好了，接下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有这个负面情绪就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直到最后呢崩溃了。 嗯， 而可能到最后真的是，所以说我们见到很多因为这样的问题导致最后分手的，分的两个人都是，一个是身心疲惫，另外就是两个人呢非常难受，一直在记恨着对方，或者说一直在后悔，所以与其如此，我觉得大家都要学会处理， 处理彼此情绪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情绪的来源随着社交的层面、社交的层次的增加，我们可能交往很多人，我们可能去很多的场所，这些场所或者那些人有可能都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情绪。 嗯， 但那些人很可能跟自己就是相处一段时间或几个小时之后就不见了。 嗯， 后来接下来一天当中最后要真正要见面的啊，或者说渴望见面的是这样相爱的两个人。 嗯， 结果一见面之后还带着情绪，对方的一丁点的不如意马上就这样了。 嗯， 这就是很糟糕。所以我遇到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提倡的一种方式，就是有一些男孩子或者有些女孩子，在今天他可能跟领导吵了一架，可能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愉快，他在跟他的另外一半在发生争吵的时候，他马上会想到，哎呀，今天是不是因为我跟我领导，我领导今天把我的方案给批掉了，我心情不高兴，现在我看到他的这些表现，俺说也没啥，然后心情不高兴，这两种不愉快是不是搅在一块了，我分不清楚了。一旦一个人有这样的觉醒的话，就不会去向对方去发脾气了。 嗯， 他就觉得不是对方让我不高兴，而是还有那样的这样的事情让我不高兴，这一下这个至少我们说这个负面的东西不会积压到或者聚焦到一个人身上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婚恋当中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的一种分别甄别。 嗯，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度过很多次要爆发的那个基点。 对对对，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要学会释放自己的情绪，合理的释放自己的情绪。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学会把我们内心的这些感受讲给对方听。而不是说只顾着发泄我们的情绪，我们指望着对方就要包容我们，就得明白我们， 对， 这是不可能的哈。 对， 好，谢谢韩老师。下面呢是微信中一位男生问哈，这位男生啊最近在微信里问了好几次他的谈恋爱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呢是，去年的时候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女生，单独见面觉得人家挺好挺漂亮，吃过饭呢人家还主动提出去喝了杯冷饮啥的哈。他说这个晚上还送人回家，他说第二天我问了女孩对我的印象，女孩说我有点内向不太适合，我就没怎么联系。他说可是后来呢女生倒是主动联络我了，联络呢就是让我帮个忙什么的。他说我现在就不知道女生对我什么感觉，这是之前问咱们的一个情感问题哈。 嗯， 现在他又来一个情感问题了。他说最近有个女生朋友给我介绍了他的同学，还没见面，在微信上聊了两天，就觉得挺聊得来，我觉得她长得漂亮活泼开朗，她也应该看过我的照片，但是突然昨天就不回我微信了，是不是她问我到底要不要留在这边工作的问题，我回答的让他不满意呢，我该怎么办呢？我们不知道你怎么回答的哈，但是我能从这个男孩问的这几个情感问题中可以能够感觉到他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和女孩子去交流，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恋爱的经验，就是在恋爱中他可能，或者我们还没有到恋爱的地步，在和女孩子交流中他有那种患得患失，也就是刚和女孩子交往的时候就想的是，我这句话说的对吗？哎呀，我这句话怎么回答呀？哎呀，和这个女孩子能走下去吗？嗯，这个我的表现怎么样啊？她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挺容易焦虑的。 对，其实我跟你的听了她这个微信之后，我的感觉跟你差不多。我觉得这个人没谈过多少次恋爱，还得再经过好多次的洗礼，才能够在这个恋爱这条河里边才能知道，哎，跟女孩子去怎么去相处。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在有的人总是把这问题想得很简单，他爱我，我爱他， OK， 我们俩可以在一块儿，相对无言也可以待很久。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要学习，尤其是了解一下自己，比如这男孩子说自己内向不爱说话，那你得知道女孩子喜欢听什么样的，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嗯， 学一学，简单的比照着葫芦画瓢也行，是不是啊？然后这样也可以至少取得一些间接的经验，然后在下再谈的时候总结一下，他已经两次了， 嗯， 是吧？虽然他轨迹的原因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听出来原因是一样的， 嗯，对， 所以多去学习一下， 多去学习一下怎么和别人去交流，还有就是交流的时候别那么焦虑。其实你越大方、大气，你越自信，女孩子会觉得越舒服。 是吧？当然也要学一点这个和女孩子交流的一些技能，比如说逗逗女孩子开心啊这样的啊。 对，其实真的需要去学一些简单的说话技巧。现在网上这种东西太多了， 嗯， 包括教恋爱怎么去谈，这个怎么去开场，怎么结束，中间怎么样去跟别人说话，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去学的。 对。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韩三奇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我们都是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来交流的。所以您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发微信，或者是关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大家可以找到我可以留言。我们的微信今夜思语时公众号也可以发送微信留下问题。今晚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秋刀鱼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那温暖的阳光 像刚摘的 鲜艳草莓， 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雨下整夜，我的爱一束就像雨水，愿自